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他的词以飞扬潇洒、开阔超旷的心境和气魄，深得后人喜爱。他就是苏轼。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轼：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相比于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个天真的小孩。佛家、儒家、道家的修养和品格在苏轼身上得到圆满的融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今天带您一起走进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今天是周六，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在三期节目呢，陈老师带领我们从品读诗经到聊到唐代的陈子昂。那今天呢，我们要走进北宋时期的一位词人，他就是苏轼。那么走进苏轼之前呢，还是先来听一组每日教育资讯。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中国国际教育展10月20号开幕，40个国家和地区院校参展；少数民族骨干研究生明年招5000名；景山学校通州校区项目获批，开设108个班级。以下是详细内容。被誉为国际留学风向标的中国国际教育展将于下周日在京开展，约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所教育机构参展。记者从2018年中国国际教育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主宾国俄罗斯将携40多所国际顶尖院校来华揽才。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的报道。 中国国际教育展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经举办18届。本次教育展最大的亮点是主宾国是俄罗斯。中俄双方计划到2020年双向互派留学人数达到10万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沈雪松在发布会上介绍， 今年俄罗斯会组织近40所高校到教育展来。目前中国在俄罗斯留学的大概有35000名学生，俄罗斯在华学习的学生大概达到了19000。一个目标就希望2020年的时候，我们双向的留学的总数能够达到10万。 据了解，2019年展会主宾国俄罗斯将把中文纳入国家统一考试，这是俄罗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此外，俄罗斯留学费用每年学费约合1万到3万元人民币，相比于西方国家十分低廉和实惠。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官员陆大卫表示，美国对华留学生留学签证政策无变化。 有关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的政策没有变化。我们给申请赴美签证所有人的建议是尽早申请签证，在签证的时候呢做好准备，在签证面谈的时候呢要诚实。 此次英国展团涵盖了从研究型的高等 等学府，到延续教育学院等一共65家英国的院校及教育机构。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教育推广经理卢志坚表示，为简化国际学生签证申请流程，今年英国内政部实施了新的签证政策。 来自于中国等新增的11个国家地区的学生，在申请第四层次学生签证的时候，现在不需要提供学历证明，不需要提供资金证明，不需要提供英语语言能力证明。但英国内政部以及英国的签证移民处保留个抽查的可能性，这些学生在海外包括在英国续签的时候也不再需要提供这些材料。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副参赞高仁义表示，今年加强数字化战略，通过开发新的在线工具和设备，使得学生及家长可以更好地了解法国院校情况。 明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推出一个新的在线的申请平台，然后使得中国的学生还有法国的院校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直接的联系。 据了解，今年中国教育展将从本月10日持续到28日，在北京、成都、广州和上海四地举办巡展。此次教育展北京站将于20至21日举行，地点在国家会议中心，观众提前注册即可获得免费门票。 教育部办公厅日前下发的2019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计划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5000人，其中博士生1000人，硕士生4000人。通知指出，骨干计划为国家定向培养的专项招生计划，包括全日制、非全日制，是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一部分，坚持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原则，在全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之内单列下达。2019年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正式开始，并将持续至31号。每天9时至22时，考生可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北京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建议考生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避开初期、末期高峰，避免网络拥堵。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研招办了解到，考研报名分为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需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的电子信息，同时按照规定缴纳报考费。此前预报名成功的学生，报名数据有效，不需要在正式报名阶段再次报名。又一所名校落户通州，市发改委日前批复同意建设景山学校通州校区，学校具体地点为通州区亦庄新城站前区，总建筑规模接近10万平方米。据了解，景山教育集团将在台湖镇建设景山学校通州校区，开设108个班级，其中90个小学和初中班，18个高中班，预计2019年投入使用。近日网上反映国家统编教材删除了关于张衡及地动仪的内容，记者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了解到，经查阅，统编教材中对于张衡及其发明的地动仪有专门的介绍，教材中还设置了相关栏目，介绍了国际上用张衡、祖冲之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环形山。昨天，北京市园局联合市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2019年北京市园会的票务政策、交通保障、建设进展等进行介绍。北京市园会将推出多种类的门票，其中平日的普通票价格为120元，不限天数和次数的全程票价格500元，并针对残疾人士、老年人、儿童、学生和中国现役军人设置了优惠票。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经典阅读，亲子同行，一起走进苏轼。 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他的词以飞扬潇洒、开阔超旷的心境和气魄，深得后人喜爱。他就是苏轼。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轼：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 相比于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个天真的小孩。佛家、儒家、道家的修养和品格在苏轼身上，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他的词以飞扬潇洒、开阔超旷的心境和气魄，深得后人喜爱。他就是苏轼。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轼：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相比于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个天真的小孩。佛家、儒家、道家的修养和品格在苏轼身上得到圆满的融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今天带您一起走进苏轼。好，欢迎继续回到周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陈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陈老师。今天我们要跟随陈老师一起走进苏轼。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小长假哈，可能大家在出门游山玩水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每走到一个景点，如果说没想起苏轼的话，可能会觉得多多少少会少一点味道哈，山水也好还是朗月也罢，但是没有了苏轼可能都会黯然失色。那么苏轼呢让后人如此的偏爱，可能是因为他身上独具和其他文人一些不同的一些人格魅力吧。所以说我们今天聊起苏轼的故事，可能更是走进苏轼的心灵，是一段心路的历程哈。也许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很喜欢苏轼了，但是今天我们跟随陈老师一起走进别样的苏轼，可能你会更爱他。 是的，我相信呢，正如主持人所说，咱们这个现在不喜欢苏轼的人可能是屈指可数的啊。那么苏轼以他独样的人格魅力，那么他过人的这种才华，他一生的坎坷和他超然旷放的这种心态啊，包括他留给我们的无穷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财富，以及我们能够看到的精神财富啊，就是他的这个小诗小词， 对 啊，很多很多啊。那我们说这个喜欢苏轼，那么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哪儿，然后看到苏轼以后，觉着诶，这个天色、海色啊，都变得澄清起来。那么这正好是苏轼当年从海南流放，然后遇上大赦，回到中原写的一句诗，叫“天容海色本澄清”。那我把它作为今天我们去讲苏轼的一条线、一个题目。前几天我去海南的时候，我就真的到了海南就想起苏轼啊，后来到了这个广东想起苏轼啊，惠州啊，那后来到了黄州想起苏轼，到了杭州我还能想起苏轼，到了四川依然是想起苏轼， 每一个点都有苏轼的印记。 是的是的，每当吃到东坡肉是吧啊，我都能想起他。苏轼真的是给我们有太多太多可以把玩的东西了啊，真的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文人啊，千古文人之中他应该是在我的心里面至少他是居首的。不仅是他无所不能啊，更关键的是他用自己的一生啊谱写出了一个自我完成的好戏。 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他的词以飞扬潇洒、开阔超旷的心境和气魄，深得后人喜爱。他就是苏轼。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轼：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相比于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个天真的小孩。佛家、儒家、 道家的修养和品格在苏轼身上得到圆满的融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今天带您一起走进苏轼。那么苏轼，我们先从这个人聊起，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的精神境界又和其他的文人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我们可以说苏轼啊，他是这个家学有字，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这个父亲苏洵是吧，号老泉嘛，苏老泉。那么苏老泉这个27岁的时候始读书啊，读书完了以后不久他就能够高中进士啊，而且还能带出来自己的两个儿子啊，苏轼和苏辙，我们当年叫做一门父子三学士，千古文章四大家啊。那么这三学士都出自苏门啊，都是父子兄弟啊。但苏轼他还跟宋朝别的人有不一样的地方，他应该是叫做科举连中三元啊。那么在宋朝当时他是第一个啊，他是第一个拥有如此崇高地位的人，关键是他当时才20多岁啊，所以说绝对是一个少年得志的人。我们在唐朝的时候看科举的话，当时叫做30老明经50少进士，白居易27岁中了进士，高兴得了不得。陈子昂我们上节课说的连考了3次，最后靠着自己的营销是吧，摔琴放诗文这种营销，他才最后中了进士啊。那么苏轼年纪轻轻，几乎没有任何波折，就得到了当时最著名的文豪欧阳修的赏识啊。在考的时候呢，欧阳修当时考试的题目是论刑罚忠厚之治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题目，意思就是在我们做官要判别人刑的时候，心里面首先要有一种仁慈之念。比如说我要判人死刑的话，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找找他有没有不判死刑的理由啊，可不杀的都不要杀啊。那么当时苏轼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当年呢这个遇上死刑犯的时候啊，遇上死刑犯的时候，人犯了大罪嘛，然后高尧啊，高尧就是当时大法官，相当于后世的包拯，这种铁面无私啊，那么能辨忠奸的人，他说杀，一连说了3次，强调自己的意见。那么结果当时的这个天子啊，强调了3次要释放他，要宽宥他啊，叫做高尧曰杀之三，尧曰赦之者三。那么当时欧阳修看到这个例子，画龙点睛一般的在苏轼的文章里出现，他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了不起啊。因为那个时候宋代的这个卷子啊，他是匿名誊抄啊，写完了以后呢，他是找专门的人去把你的卷子誊写一遍，让人看不出来你的笔迹是什么样的。欧阳修当时因为他对自己的门生啊曾巩有着极其的自信啊， 他以为是曾巩， 这个文章一定是曾巩写的啊，这本来应该排在这个首位啊，排在头名。那么现在呢，我为了避嫌，我为了避嫌，把它排到第二吧。结果试卷出来以后，放榜一看，第二不是曾巩，而是苏轼。 哇！ 啊，那欧阳修说：“哎呀，这个是有点对不住了，但是我应该给他宣扬，让天下人都知道啊，苏轼这个人的才华。”那么这是苏轼跟欧阳修之间的一个结缘啊。那么当时欧阳修去问苏轼的时候说：“我遍读群书，因为大家都知道欧阳修的学问极高，他包括这个《新唐书》《新五代史》，这都是欧阳修当时去主持撰写啊，主持编撰的啊，他的史学功底非常高啊，非常深。那么结果呢，找不着这样的一个典故，他说这个小子从哪儿知道的呢？他就问苏轼，苏轼说这个例子想当然耳啊，我想象，我推想，有。”和这个高尧之间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对话啊，然后欧阳修一声长啸啊，一声长啸啊，这个孩子真的是天才横溢，这就是他这样的一种天赋，一种自信啊，这样的一种表征啊，因为他这个不是做学问啊，说有没有必须要去进行考据，他是用它来充实自己的文章，去表达自己的志业抱负。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苏轼，也是一个志得意满的青年人。 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他的词以飞扬潇洒、开阔超旷的心境和气魄，深得后人喜爱。他就是苏轼。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轼： 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相比于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个天真的小孩。佛家、儒家、道家的修养和品格在苏轼身上得到圆满的融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今天带您一起走进苏轼。 那么他的这种天才横溢，实际上在他的诗词里面绝对是有体现的啊。其实就像我们最熟悉的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之一了吧？那与他并肩的也就是那个《水调歌头》了。那比如说他在写这个《赤壁怀古》的时候，他是知道自己到的赤壁不是当年火烧赤壁的赤壁，所以他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化解，但是他依然要借这个赤壁去书写自己当年对于三国、对于周郎、对于人生如梦、对于历史时空穿梭这样的一种感慨啊，这些都是苏轼能做得出来的事儿，和他这个想当然而一脉相承。当然，我们如果去说苏轼除了才华以外啊，他的这种生命的底色啊，他实际上离不开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的父亲苏洵呢，当时经常外出不在家，所以苏轼小的时候实际上是母亲给他的这个教育做了很好的启蒙。我们有很多那个非常出色的历史人物全都是母亲的启蒙，最出名的就是孟子，是不是啊？就是孟子啊，孟子的母亲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母亲了。所以咱们国家原来有一个说法是把孟子母亲的这个生日定为咱们国家的母亲节，这还真是有的。那么说回苏轼，那么苏轼他的少年底色，我给一句话，就是他在儒家和道家之间他达成了一个圆满的融合。而且请注意，这是在他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达成了的， 这非常了不起。 是的，在咱们十岁的时候，现在小学三四年级，是吧，还在这个刚刚的开始去接触乘除法，是不是啊？然后在学文言文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办法上什么比较深入的文言， 还处在这个懵懂时期。 对啊。那么我们看看苏轼啊，苏轼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啊给他进行家教的时候，当时母亲特别愿意给他读历史书，那么给他读到《后汉书》的时候啊，就是东汉的一些事情嘛啊，《后汉书》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叫做《范滂传》。滂就是大水滂沱的那个滂，那么范滂这个人，当时给苏轼留下了一个极深刻的印象，苏轼当时读了以后都流眼泪，而且跟母亲之间有了一场对话啊，有了一场对话。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范滂这个人啊。范滂这个人，他当时是在东汉末期的人啊，汉末的时候，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那么范滂这个人呢，很小的时候他就在砥砺自己的名声啊，然后后来举了孝廉啊，因为汉朝是察举制，考察一个人的品行，范滂从小这个品行就非常的出众。那么当时在冀州这个地方，说是官政松疏，然后盗贼四起，这个时候朝廷让范滂过去啊，让范滂过去去当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啊，其实是监察官。那么范滂当时要去的时候，史书上记载是这样的，叫做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啊，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景象，登上车，然后昂首向前，然后觉得整个江山啊，我都有能力去让它变得更加的清正，我一个人能够帮助当今的皇帝平定天下，这是一种难得的少年意气。那么结果呢，他有没有实现呢？据说啊，他来到这个冀州的时候，人还没到，风声传来，很多冀州地方的贪官慌忙丢下这个官绶官印，马上逃跑啊，他人都不用出来就已经把这里面的反贪问题给整治差不多了啊，就整治差不多了。后来由于这个治贪有效，那么朝廷呢又给他进行了提拔啊，那么提拔他去光禄寺。那么去了那儿以后，当时他一口气的就查出了20多个啊，2000担以上这个级别的官员。那么这就是范滂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威力啊。结果当时朝廷就没有人再敢质疑他，因为他确实举荐都是

那么后来我们看苏轼的一生之中，我说他很悲惨，就怎么说很悲惨呢？少年成名之后啊，然后等到回乡丁忧再度启用的时候，遇上了王安石变法啊，结果呢在新党横行的时候啊，新党占据朝廷主要的势力话语权的时候，他直接上书说你新政的一些问题，结果被贬了。 嗯， 等到后来新党下台，司马光他们的旧党上来的时候，他又说你这么对新党也不妥当，又被贬了。那么再等到司马光他们的这个旧党又已经下台啊，宋哲宗时代新党又重新上来的时候，苏轼又被贬了啊。 嗯， 所以说苏轼你看他为什么总被贬，就是因为他是站在真理的这个立场之上，站在自己认为正的这个道的这个点上，他不苟从啊，他不站队，他只为了心中的正义去说话，不顾个人的安危啊，所以这才叫做儒家真正的一种体现。 嗯， 而这个底色他在十岁左右就已经种下了。 嗯， 了不得呀啊，真的应该致敬苏轼的母亲。 你看我们刚才提到范滂这个人物哈，怪不得会成为这个苏轼的偶像哈。与其说是范滂影响了苏轼，不如说是苏轼从生就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会灵魂相通哈。 是的。 嗯，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苏轼他入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但是也是不得志，屡次被贬哈。 嗯， 但是苏轼和其他的文人又有些不同，他是被贬，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越挫越勇。哎，这一点不仅仅是有儒家思想在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想在支撑吧。 对，那肯定就是道家了。 嗯， 是吧？说苏轼那个年代士大夫案头一般都要放一本庄子的啊。但是当然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越挫越勇，我愿意把它稍微改一改。 嗯， 啊，叫做越挫越达。 嗯， 啊，就是心中的这种旷达。 哦， 哎，所以我说他在道家的影响里面是一种旷观之精神啊，如果是越挫越勇的话，他还是儒家的那样的一个体现。 嗯 啊，那么苏轼在十岁的时候读庄子，哎呦啊，读到中间的两段，一段是逍遥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一个啊。那么他读到中间的这种绰约仙子啊，那样的一种含情体态，那样的一种渺渺仙子，他感到哇，这个太对我的心意了。还读到了后边的养生竹里面的这个庖丁解牛，或者叫庖丁解牛，反正两种读法。啊，他听到庖丁的时候，他说：“哎呦，庄子真的是一个精神大餐啊！我有很多话早就想说，一直不知道怎么说。你想苏轼那样大才，他不知道怎么说。看到庄子以后，他用了四个字：得无心矣。庄子真的是跟我灵魂相通。所以我们看到，跟苏轼灵魂相通的，不仅有儒家的范滂他们，而且还有庄子这样的道家的宗师。 嗯 啊，所以这样的两者在他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就结合起来了，而且他的这个结合他是直接就击中了什么呢，儒家和道家两家最根本的最好的那个东西。因为有的人去学儒家，他可能注意的是辞让进退的礼节，他注意的是繁繁复复的这些琐碎的仪礼，那些我们就觉得他是走偏了。 嗯 啊，注重形式那么是学儒容易偏的地方，学道呢容易颓废，容易麻木。 嗯 啊，我们今天现在说很多人是佛系青年，是吧？我们学生也经常说自己，哎呀，真佛了，真佛系了，是吧？等等等等，用这样的词。实际上，他们现在的这种佛系，我觉得还真不是那种佛系，是那种学道学偏了的那种感觉，是吧？对什么，没兴趣，不知道，再说吧，对不对？就这种感觉啊。 嗯， 那么实际上，它是一种麻木。 嗯 啊，是一种麻木，这是学道学佛学偏了的一种方向。 嗯 嗯，这不好啊，这不好。而道最关键的是那种遇挫以后的这种旷达，对人生真意的追求，你能不能 get 到？ 嗯 啊，这才是真正的学啊，才是真正的学。所以我们说，后来的苏轼的一生，在困穷赤足之中，他从来没有迷惶啊，他从来没有迷失，没有彷徨，他最后是完成了自己。用他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他的心态传奇般的完成了自己，完成了自己一生的目标与持守。 嗯， 所以他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在世的爵位上不成功，但是为人极成功。 嗯 嗯，他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榜样。 哎，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哈，因为在苏轼幼小读书的时候，他能够完美的将儒道两家的这种精华和 品质修养融汇在自己的修养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哈。 感觉就是所说的有素慧的那种感觉、啊、 是、 嗯、 而且这种完美的融合哈、啊、您看道家呢要求以入世之心行出世之事，那么儒家呢则是以入世之身行入世之事，那在苏轼身上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融合。 是的，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思想境界吧、嗯、才能写出好词哈。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跟随陈老师一起品读一下苏轼的诗词呢？ 是的，那么我首先呢要讲苏轼，我觉着可能需要对比两个词人。 嗯， 一个词人是柳永，一个词人是辛弃疾，啊，因为这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啊，就是苏辛这是并称的，有人说他们是，包括我们课本上说豪放派的词人的代表， 是 不是？ 对对， 但是苏轼和辛弃疾之间他们的这个豪放不完全一样， 嗯， 啊，那么到时候我去跟大家说一下到底怎么个不一样法。那么苏轼跟柳永之间感觉好像是两个极端。我们教材上说柳永是什么婉约派词人代表、 嗯、 苏轼是开辟豪放派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偏偏要说苏轼跟柳永之间所有人都能看到不同，但是他们之间实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相同之中有不同，不同中有相同，这才是他们俩之间真正的缘分。 嗯， 我首先就来说一下苏轼跟柳永吧。 好， 那我们用几首词也去说一下。那么柳永在苏轼之前啊，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实际上是第一个自觉的让词有了开阔气象的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着柳永啊，柳永不是这个有水井处即有柳郎词吗？是吧，他不是一般都是给歌妓们写这种小词吗？ 对，他怎么会开辟呢、 对不对？为什么说他开辟的是一个高远的是吧、 嗯、 不减唐人写诗气象的这样的一个词人呢？ 嗯， 这里面我们就要说从词的这样的一个缘起说起。词是发源于唐末五代啊，在那个五代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花间集，这个很多朋友是熟悉的。那么主要是写艳情小词为主，或者是悲情小词为主。那么到了欧阳修等人的时候，开始写那种小令，写得很文雅，但是这文雅里面它依然是作为一种小调去遣兴的啊。中国古代文人最关键的他的最受重视的最正统的表达情意的方式是什么？是写诗啊。词在当时是于世，那么今天说法就是流行歌曲， 嗯， 对不对？这种小调本来是不能承载大的志气的， 嗯， 哎，大的胸怀的历史的大事件的，这是不可能的，在当时人们看来。但是第一个把词写出这种开张辽远气势的就是柳永， 把词写出了诗的味道哈、 哎、是的，把词写出了诗的味道。哎，但是柳永还不完全啊，还不完全。其实柳永能够把词写出诗的味道，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是苏轼说的啊。他一开始给柳永以这样的评价啊，他一开始给柳永以他能够为高远辽阔之象这样的一种评价。哎，那么苏轼实际上就受了柳永这样的影响。有人说到底是哪一首词？柳永你能不能，陈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对不对？ 嗯， 那么这个例子是什么？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见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事出红衰翠减，沾染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这个大家非常熟悉，柳永的名作八声赣州啊。那么苏轼后来也写了一首八声赣州，实际是在回应柳永。有同学可能会说啊，这为什么你只念了前半句，为什么你说这里面有一种辽阔高远的气象？我们去品评一下前面，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里面有江有天，是不是？后边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又是江啊，东流还无语东流。这里面用无声的大江，在大的时空背景里面，无语东去，作为一个背景，是不是很辽阔？是不是很高远？一番洗清秋，你看看，对于秋，我来一番，全把它洗掉，全把它洗净。 嗯 啊，这是一种极大的气魄。啊，极大的气魄啊！所以说，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啊，这是他的词有高远气象的那种表现。 嗯， 啊，真的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样的一种感觉， 开场就特别的磅礴。 是的，嗯，这是柳永当时为苏轼所称道的这样的一个点。 嗯， 词只有到他这里，到他这一手里，才出现了第一次出现了这么高雄辽远的气魄，以前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是还有但是，柳永之所以是柳永，更因为他有下半阙。你看下半阙，他猛然的一下笔锋一转，不忍登高临远啊，然后到最后误几回天际时归舟，这说的是佳人争之我倚栏杆处，怎么呢，正在凝愁呢，是不是啊？他用这样的一段话里面，他把佳人引进来，又是常见的什么男女之情。 读完这个诗，我感觉平常咱们写文章哈， 嗯， 都要以小见大。 是的。 但是这个柳永这个有种以大见小的感觉。 是的，他先寥寥数笔，苍茫浑厚， 嗯， 啊，之后突然之间啊，到了那个国画上面的两个小侄儿身上。 对。 对不对？他这里面确实是也是有一种对比的这种巧妙的。 嗯。 但是他到最后终归是回到了这里。回到了男女之情上，回到了这个凝愁上。 嗯， 啊，那么整首词啊，他的这个气场实际上是下来了。我们不能说他下来了不好，这正是柳永的特点。但是如果是苏轼，他就不会如此。那么苏轼会怎么写呢？我们看看苏轼的《八声甘州》。那么苏轼说：“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席，约他年东环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西周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哎，这是苏轼写的。那么苏轼写的这首词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出场的时候啊，在一出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更辽阔的这样的一种高远的气象。你看他一开始，他依然用了江， 嗯， 是不是？他是在有意识的回应柳永当年的题目， 嗯， 有情风，又是有风，万里。你看这个词的意象，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你看跟他那个无语东流，是不是形成了第一个呼应，第二个他更加大气， 嗯， 是不是啊？然后开始问钱塘江，对不对啊？问钱塘江西星浦口，几度斜晖。然后直接带上什么思量筋骨，俯仰昔人飞。他这里面直接带了一种由空间的开阔，带来了一种时空的穿梭， 嗯， 啊，这一种历史的苍茫韵味就出来了。他有一种什么情况？有一种咏古诗、咏史诗的这种感觉，这在过去只有诗能有，而词是没有的。他这里面基本上或者说丝毫他不写情感，因为这个他是给自己的朋友写的，他绝对不写男女之情，而过去寄给朋友的一般都是诗才好啊，同性朋友一般记诗好，对不对？你看他上来都是啊，有清风万里卷潮来，无语送潮归，有很超越的一面，有很悲慨的一面。那多情的风啊，卷起钱塘江，潮涌而来，无情归去，宇宙万物皆为如此，潮去潮来。这里面他有了一种悲慨，这是一种大气。那么接下来的问，问钱塘江上西星浦口，几度斜晖。那是他是叫通古今而观，这就是诗人之眼，只有诗人有这样的古今一报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原来的词人是没有的。词人只能见到小情小绪， 嗯， 啊，小情小感，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是不是？他一般看到都是自己和自己的身边，而这里面是古今呐，啊，多少的潮去潮回，多少的日升日落，都在这两句里。 接下来不用思量筋骨抚养袭人妃，我们不用说今天和古时候的变化，就是宋朝的党争之中有多少人起来了，又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对不对？以古讽今呢、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调子，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我苏东坡一生一世现在年岁已经大了，但是呢白首忘机，我把这些东西都置之度外了，不足道啊，忘机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道家的一个著名的古书《列子》啊，《列子皇帝》啊里面的一篇，说海上有一个人喜欢鸥鸟，就是海鸥嘛，然后每天坐船到海上，然后鸥鸟下来跟他一起游玩，哎，这个开心的，在他手里边吃这个食儿啊，是吧？有一天，他老爸跟他说，说我听说啊，这些鸥鸟都跟着你一块玩啊，你拿过来我也玩一玩可不可以啊？那么他就存了一个机心，他存了一个机心啊。那么这个鸥鸟这个时候因为他有了这个机心，他就不飞下来，只在空中盘桓啊。也就是这个机心是什么？别人要捉他的这个机心，他要帮着自己的爸爸捉这个鸟，那么这些鸥鸟不想要迎合他，这个就是忘机啊。忘机就是把得失荣辱的机智诈巧之心全都忘记。那我们看这个前半首，我们都不用说钱塘江万里东去卷潮而来的这种气象之开阔啊。那么这是对一种小词的开拓，这种小词的开拓是几个人衔接着完成的。最开始完成的人是谁呢？李后主、李煜。接下来去完成的人是刘永啊，李后主的气象到刘永的气象，最后到东坡的气象，这就是小词的一个开拓史。在这种气象的扩大之中隐含着什么？他的悲慨，同时还有一种旷意，是不是？我老了，我可能一事无成，但是白首忘机，我把这东西都忘了，这不是道家的一种归宿吗？ 嗯， 他很好啊，他很好。但接下来他有转折了，我们说刘永前半阙开阔的很大气，后半阙又回到男女情爱， 是 依依惜别啊，或者说望着凝愁，是不是啊？望人不遇。那么我们看苏轼，苏轼的下半阙，他开始回想西湖了，因为苏轼当时做过杭州通判啊，就是监察官员。那么他又回忆起西湖边上的日子来了，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他说：“我现在难以忘怀的是，兄弟啊。”啊，当春天我们在美丽的春山之中啊，当空盈的晴翠的山峦烟霭的霏微之中，我在西湖跟你一起的生活，这写得很美啊。那么接下来继续看，算诗人相得，如我与今夕啊。他不仅写景，写景是一个星，是吧？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词。那么在这么美的风景之中，我碰见你这样一个知音的能诗的好朋友，这段愈合是千古难求。But， 可惜的是，我要离开你了，也要离开那春山正好的西湖了，去到朝廷之中了。那么是祸是福，我不可逆之。所以我们来约定一下，约他年东环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著名的人物谢公，李白也特别喜欢谢公，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还有印象吗？ 嗯 啊，那么谢公就是指的谢安呐、啊，东晋的名臣谢安。当年谢安隐居在会稽东山，朝廷请他出山，啊，最后做到宰相。后来啊，这包括帮朝廷打赢了淝水之战，挽救了东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啊，这是谢安的功劳。但是后来受到朝廷的猜忌以后，他出关离职到新城去。那么去的时候他专门造了一个什么呢？造了一个泛海的大船啊。他说我老家的我在会稽东山，那么将来我要隐居回到会稽东山去，要从哪儿走？要从海道回到我的故乡去，安静。这里面就是他这个词里面所说的啊，词里面所说的约他年东环海道啊，这个是表示的这个意思，约谢公雅致莫相违。但是结果呢，谢安有没有能够实现这个雅望？没有。他谢安不久就生病了，被人抬回去老家，是从当时的西周啊，这边的门抬回去的。那么谢安死后啊，谢安的外甥啊杨谭 昙花的那个昙，非常的哀伤，从此不从西周门经过。有一次呢，喝醉了酒啊，有一次喝醉了酒，一不小心从西周门过啊，哎，走到一半觉着这路怎么不对呀？啊，酒突然之间给醒了，往回一看，哎呦，我怎么从西周门进来了？ 嗯， 啊，然后想到自己的舅舅谢安，忍不住垂泪潸潸。这就是西周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这个意思。 哦， 啊，他用了一个历史的典故，所以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深情，一种悲哀的深情，一种当年的豪情，当年的约定没有能够实现，这样的一种悲哀的深情。那么现在苏轼说，我跟好朋友，我们定一个后约，如果有一天皇帝要我离开汴京，我会从海道回到杭州来，那么像当年谢安的志愿，我们今天让他不要违背，希望将来我们都能如愿以偿。你看写到后来他有悲哀啊，那么但是到最后他还是有所忘怀，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不是完全的绝对的这样的一种哀伤。 读完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您看，江潮有情而来，却无情而归。而苏轼的态度却很乐观，比如说不用思量今古，不必替古人伤心，也不必为现实所忧虑。那这种达观的思想在苏轼词中表现得极为普遍。好，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跟随陈老师继续品读苏轼的诗词。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是不是？这些历史人物在这一刻可谓是灵魂附体。这种优越怨短之人之因，我们可以说认识苏东坡要认识的复杂。 嗯， 这是他不同意刘永的地方。写情，同是写别情，啊，他写的要豪，从头到尾，他至少没有男女之情。没有回到两人的小情小义之中去，他始终带着历史，带着前辈，带着一些时空的影像和祭奠。 嗯， 这是他不同意刘永的地方。同时我们既然讲到这儿，我就直接说破这首词里也能看出他跟辛弃疾的不同。辛弃疾是什么？是英雄豪杰之豪，苏轼是超然旷放之旷。辛弃疾啊，自己都能提枪上阵的人呐，是不是啊？那么他是一个冲锋陷阵的英雄豪杰，他是直接能够统军，是吧？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啊，他有一种英雄豪杰提剑上马之气。但苏轼不是，苏轼什么时候亲身到一线到前线去了，是不是？ 嗯， 他没有的，他始终是文人雅客，他所向往的到前线去那也是什么羽扇纶巾，是不是啊？这样的周郎，这样的风雅，这样的儒将。所以他跟辛弃疾不同，辛弃疾的词晚年很悲凉很慨然啊，那么甚至有一种苍凉的感觉啊。那么苏轼没有，辛弃疾晚年的词你看到处都是不遇的郁郁之情，苏轼不是，他始终是一派天真。 嗯， 天风浪浪海山苍苍，但天容海侧本澄清，这个清字就是苏轼旷放的根源，他能看破这一切，白首忘机。 可能我们在读这个苏轼的词的时候，在上篇也能感觉到这种非常磅礴的一个高想哈， 是， 但是慢慢读下来，在转折处还有一种人生的空漠之感，但是和刘永相比哈，却没有刘永那么的颓唐消极之感，他一直都是很乐观很旷达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哈。嗯， 啊，那为什么苏轼没有像刘永那样消极，而能够达成一种放旷之态啊？这其实也是最为我们所羡慕的啊，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遇上苏轼那样的一种状况，少年得志，结果啪啪一贬再贬，到最后都头红万里， 蔫了， 鬓毛催，是吧？都就觉得自己肯定回不来了。 嗯， 啊，结果后来，嗯，哎，这个运气都不错啊。苏轼死，你知道怎么去世的吗？是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还没回到老家呢，遇上自己的小粉丝、小迷弟米芾。这了解书法的朋友可能知道，米芾和苏轼、苏黄、米蔡，宋朝四大家，当年正是苏轼提携了米芾啊，让米芾的这个声名誉满天下。这时候米芾，哎，小老弟看到老大哥头红万里回来了啊，赶紧去招待，结果一不小心呢，俩人聊得太嗨了啊，连喝酒带吃冷盘，结果苏轼就患了痢疾。 Oh. 啊，然后这个腹泻不止，那么到了后来，哎，他是因为这个去世了。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是的是的啊，你说这个词法也是很有意思的。 嗯， 你看李白之死一定是望水中捉月， 嗯， 是吧，投水而死。杜甫之死就是饿极了然后吃生牛肉，结果也是闹肚子死了。 嗯， 苏轼这个死呢，他也有几分仙气，但是他也是人间之气，他可不像李白渺渺的天仙。 嗯， 他也不像杜甫那么沉郁动作，全是人间苦难，他是一个什么人间的仙者， 特别接地气。 是的啊，但这种特别接地气，这种他的人生能这么放旷，其实都是因为他不求，他有他求的地方，但他的求是内求。 嗯， 刘永是外求。 嗯， 内求就无待于外，外求是有待于外。 这点怎么理解呢？ 我怎么去理解？ 嗯， 我之前在讲诗经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提到过一处，就是孟子在《尽心》里面说过一段话，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那这里面我当时在讲汉广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印象啊。那么这里面说的是，人生在世最大的智慧是什么？要分清什么是你求能得来的，什么是你求但基本上和你怎么求没有关系的。 嗯， 啊，我上次是说的是爱情啊，爱情就是一个求而不得的 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实际上还有一个什么呢，像我讲陈子昂所说那个欲不欲啊，敢欲三十八首嘛，就是说你能否在当世得到朝廷对你的赏识，得到世俗给你的爵禄，得到众人眼中意义上的成功，这个有的时候不是你靠努力就能得来的。所以我们古代有多少才子，多少能人，多少豪杰之师，他们空负报国之志，但是根本没有可能被发掘出来，或者说给到良好的待遇。苏轼这样的人才当年直接都惊动到皇帝了，是吧，直接让一代文豪欧阳修为之叹服。 嗯， 但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你有才，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政治斗争的环境里，在那样的一个变法的时代，新党旧党交替碾压的时代里，你这样的人不站队，我也必须从你开始整，因为我整不了你苏东坡，我更整不了别人，是不是？所以对于苏轼而言，包括对于刘永而言，能否得遇啊，能否在世俗获得成功，这是外求。但苏轼的智慧就在于他比刘永更早的看明白这一点，他知道我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外在这些东西，就像孟子所说的，人间能给你的叫做人觉，绝路的觉，但是读书人心里还要存一个叫天觉的东西啊，上天礼义忠信乐善好施，我堂堂正正做我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完成的人，这是上天给我的爵位，我有了天觉，我就可以不要人觉。你看儒家他也讲究这个啊，他也讲究这个，所以他跟苏轼的这种观念他是不谋而合的。但这是一种智慧，能有这种智慧的人少之又少。那么我们看一看刘永啊，刘永当年有一首少年游，这个少年游里面是这么写的，说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夕阳鸟外秋风原上，暮断似天垂，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妻，夏兴生疏九途萧索，不似去年时。那么这个少年游啊，少年游本来他就不容易写的昂扬激进啊，他用这样的一个调子，尤其他最后的那个三句啊，在他所概括出来的这种，他几乎就类似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一种萧索苍凉之感了。你看秋风原上，暮断似天垂啊，高柳乱蝉嘶，马迟迟，这些他都是一种心态的折射啊。王维说，以有我之眼观之，则物皆着我之眼色，我看什么我都看到的是我心里面的这样一种情况啊。你心态好的时候，说马在轻快的散步啊，那现在不好的时候就是古道马迟迟，就是一种啊这种感觉。那么结果呢，夏兴生疏九途萧索，不似去年时。他最后的意思就是，我的一生我追求的两个全空了。他追求两个什么呢，第一个追求的是情，情追到最后，因为他混迹于酒楼歌妓之中，最后是空的。你还有印象，他死了之后没人给他收尸，最后是酒楼歌妓们一起凑钱帮他敛尸啊，是这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情肯定是注定是得不到的啊。那么接下来就是他要求成功啊，世俗意义的成功，结果怎么样啊，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他晚年写这首词的时候，他实际上是相当后悔的，刘永一辈子也没有醒来。踩在哪儿，不是他的世俗成功与否上，是他内心的心态上他已经崩溃了。他认为自己是萧索的，是落空的，是无常的，是不值得的。这样的人生就没有气儿了。 怪不得我们每每读到刘永的词的时候，总有一种失志的悲哀哈。 是的， 一方面刘永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一个思想，他是有一番志向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追求浪漫、追求儿女情长这样的一个人哈。 对 啊，所以他老年的时候既失去了年轻时那种高远飞扬的一个心态，同时他也消失了一份对情的追求和眷恋哈。 是的， 也许在年 确实也是求之不得。 是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能够借酒消愁、低吟浅唱哈，但是可能等到我们老去了之后，就连游玩的性质都没有了。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双重的悲慨哈。 当年他说，人把浮名换了浅吟低唱，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哎，那是 放荡盛年的时候，到了老年他就不负这样的情调了。但你看苏轼，他即使到自己最后写的诗上也是有这样的情感的。我就用我们这个题目而言，他这个题目你知道吗，是当时苏轼投荒万里来到海南鸟不拉屎，觉得自己根本回不去了，后来徽宗登基天下大赦，他又回去了。所以他写了一个6月20日渡海有感，身横斗转遇三经，苦雨中风也解情，云散月明水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他写了这样的诗一共8句呢，是个律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云散了，月终于明了，我的冤屈终于洗白了，那么天容海色，它也有圣上的这种意思圣上终于是明智了然后人间终于是清澈的，天容海色本澄清。他依然还在觉着，他依然还觉得我能回去已经挺幸福的了。他丝毫不觉得在海南的这几年自己吃了多少苦，相反的是他在改造了海南。海南历史上第一位文化名人他就是苏轼所以今天你去海南，他对苏轼对海南的影响是极大的接下来他写，空余鲁叟乘浮翼，粗石轩辕奏乐声，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尤其你看最后这两句，九死难荒无不恨我去了以后自由奇绝冠平生，我觉得这趟旅游是我生平中到过的最好的地方。你看看这个气儿那当时他不管被贬到什么地方，他基本上都有这样的诗词传下来但同时苏轼又不只是这样的一种情怀，如果只是这样的情怀，你要说他被贬得毫无希望，当年乌台诗案差点把命都送在那里后来贬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回来，他难道没有悲哀吗？他绝对是有的，他有那样的诗词留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对读好吗？我给大家对读一下苏轼的一首词和一首诗，或者说两首。好，一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这一首那么这一首词它作于公元1082年的春天，当时它写着3月7日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然后写了这首词。实际上呢，因为它这个时候它是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当时他与朋友春日出游，风雨忽至那么他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环步而行这是当时的心态，大家都很了解。所以我们说苏轼被贬了当年文字狱差点丢掉性命，他依然如此旷达。但真的只是这样吗？如果只是这样，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人，这样的人是假人。只有正面没有反面，这是不行的。我们看一首一个月之后他写的 好 那准确的说他是一个组诗一共两首这个诗叫黄州寒食诗。寒食诗是这么说的，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三年了，年年遇惜春，春去不容惜。惜春呢，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这是辛弃疾后来写过的词，其实就用了苏轼这样的句子想留春春留不住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屋胭脂雪，暗中偷复去，夜半真有力，何书病少年，病起须已白。这是第一首。我们这里面你看几个词眼就知道，惜春、苦雨、秋、萧瑟，是不是卧闻？为什么起不来了都何书病少年，病起须已白。他把自己的悲苦写出来。第二首更厉害，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你看这两句他还是有点大气象，春江入户是不是，雨势来不已。他说这个下雨下的大我们一般说这雨下的真大呀，都是暴雨了，人家不能说说春江都快进我的屋里来了你看这个大气但接下来呢，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我这小屋就像泡在水里的一个小船一样，蒙蒙水云之间我在看景呢。你看这是一种什么，一种旷达，视角切换了，他能享受这个生活。但接下来他就写真实的场景，空抱煮寒菜，破灶烧尸围，哪知是寒食，但见屋闲纸什么意思呢，他首先说的自己的生活的困苦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寒食节，我怎么知道呢，看到天上乌鸟飞过，闲着这种要烧的这个纸，我才知道寒食节已经到来。 要祭祀祖先了，但是祭祀祖先应该回到故处，但是他能不能回得去呢？不能。为什么？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苏轼是四川人，祖坟在万里之外，我怎么能回去？必须要让君门君主知道我的意愿才可以。他能不能知道？不知道。君门深九重，我的想法根本皇上啊不可能是知道的，传递不过去的，所以我今天真是穷途末路了。野你枯途穷，死灰吹不起，我就是那地上的死灰，烧纸烧过去的死灰，吹都吹不起来了。哎呀，苏轼你看看他的这样的一个写法，那这个诗写到后来心如死灰不能复燃，当读到这儿的时候，主持人听众朋友，你们还会觉着苏轼真的是那样一直那么旷达的？这才是真实的苏轼，真实才有力量。但是我说呀，比别人好的地方就是他在他的诗里面，在他的词里面，尤其在黄州这首的词，他写了很多很多比较有大气象的，比较有轻快心情的这样的词。那比如说他曾经写的这个《西江月》，是吧？帐泥未解玉葱焦，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夕明月，莫叫踏破琼瑶。啊，到最后是解鞍起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啊，他前面写景是照野靡靡浅浪，横空暖暖微箫。哎，也叫横空暖暖层霄啊，这个都有。那么这些词，这种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轻快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包括他在黄州的时候写的最关键的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大家都很熟悉，但我要说的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很熟悉。为什么？读法上就不一定熟悉。我们读一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这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基本是连带着的，它中间应该是用今天的标点符号，应该用顿号，不能用逗号。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故垒西边和人道是连一块儿。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你看这里羽扇纶巾谈笑处，它不是两句，一个点编读。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不是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多情应笑我早生花。 哎，这和我以前学的一点都 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讲为什么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它为什么不同呢？读词一定也要知道，词是当时按曲来唱的啊。那么词是尤其讲究声律的，按照这个词的声律调，它应该是这几句像我们这样处理，它才比较合理。而且像我们这样处理，它丝毫不损其意啊。最后的这几句啊，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这里面很多人的这个解释啊，其实都是认为什么呢？故国神游，我故国神游了，对不对？因为这里面故国是吴国，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那这个笑我早生花发什么意思？他要对比的是周瑜，我身边的女人怎么样呢？明显不如，远不如周瑜当时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时候他的我们都知道他的第一任妻子姓王啊，后来死了，所以苏轼写了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去悼念他啊。你看当时这个小乔出嫁的时候，周瑜30多岁就有了这么大的功业，你苏东坡将近50岁了，一事无成，几乎死在百台监狱里，就乌台诗案，现在迁贬到黄州，衣食温饱都很困难，所以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应该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我们有另一种不同的解读，我觉得这种更靠谱一点。因为这里面的故国神游，这种故国它的词的题目是赤壁怀古，呼应词题的话，故国指吴国，吴国是谁的故国？他可不是苏轼的故国，苏轼的故国应该是蜀国吧，是不是四川嘛？那么这应该是周郎的故国。那么这个词这么解释的话，应该是三国时候的这个孙吴赤壁， 周瑜的魂魄如果来游故国的话，那么他也应该多情笑我苏轼早生华发。所以这里面有他政治理想落空的一种悲哀，而不是男女之情的悲哀。他跟周瑜比的不是女人，不是妻子，而是政治的功业。这样一比较，是不是更能合理一些？那么当然呢，这首词它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啊这样的一首词。但同时正如天风海涛之曲，它雄强，中多幽咽怨断之音，它有柔婉啊，这是他的词里最上乘的东西啊。这是后来夏静观先生对他的一个解释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苏轼啊，讲了这么多啊，讲了这么多，我们如果几句话去概括的话啊，几句话去概括的话，我们可以说苏轼的词它两个类型啊，它有超旷作为其主调，但是它的超旷的内涵并不单纯啊，它中间也有很多韶秀的地方， 嗯， 韶山的韶，秀丽的秀，它有婉约的东西，他的刚柔相济搭配得很好，但是他写儿女之情也是用情而不欲为情所累啊，所以这是苏轼他的特点，写旷逸之怀未能全然忘情于用事之念，所以他的身上始终是一个矛盾体， 嗯， 在如何道之间的一种矛盾啊，然后又不断的去调和，这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是一个真实的诗人之心和词人之眼，这就是苏轼本身。 就像您说的一样，苏轼他是一个儒道完美的一个融合体哈，他吸取了道家的淡泊名利旷达的这样的一种胸襟，同时呢他又能够圆润的融通佛家的这种静达圆通， 是的 啊，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圆融通达的人。所以说最大的困境哈，无外乎是我们人的内心， 嗯， 比如说刘勇他就是生活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世界里面走不出来，但是苏轼不同，苏轼可以看得很淡哈。其实我们今天讲苏轼，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同学哈或者家长能够从苏轼身上多多少少感悟到这样的一些旷达高远的胸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依旧不丧失对生活的追求和热爱啊！ 是的， 好，那今天也再次感谢陈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苏轼。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校园绿茵场，前门外国语学校龙氏足球小场地的大作为，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节目，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 大江东去